要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，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里又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 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。